攻读《格林多前书》第六章。你们中间有人与另一人有了争讼，怎么竟敢在不义的人面前起诉，而不在圣者面前呢？你们不知道圣者将要审判世界吗？如果世界要受你们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一些小事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？更何况日常生活的事呢？所以若你们在日常生活上有了应审判的事，就请那些在教会内受轻视的人来裁判吧。我说这话是为叫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中间竟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在自己弟兄中间分辨是非，以致弟兄与弟兄互相控告，且在无信仰的人面前控告？你们彼此有诉讼的事，就各方面讲已是你们的缺点了，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点屈？为什么不宁愿吃点亏？你们反而使人受屈，使人吃亏，况且这还是施于弟兄。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人不得承继天主的国吗？你们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荡的，或拜偶像的，反奸淫的，做娈童的，好男色的，偷窃的，贪婪的，酗酒的，辱骂人的，勒索人的，都不能承继天主的国。你们中从前也有这样的人，但是你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，已经洗净了，已经祝圣了，已经成了义人。凡事我都可信，但不全有义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我却不受任何事物的管制。食物是为杜甫，杜甫是为食物，但天主把这两样都要废弃。人的身体不是为淫乱，而是为主，主也是为身体。天主既使主复活了，他也要以自己的能力使我们复活。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岂可拿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？断乎不可。你们岂不知道那与娼妓结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经上说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但那与主结合的，便是与他成为一神。你们务要远避邪淫。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体以外，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？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的，住在你们内，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？你们原是用高价买来的，所以务要用你们的身体光荣天主。